在光明星节之际，驻朝外交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范月雄代表外交团13号转交给我国外务相李永虎的。